真是个宝贝蛋啊！来到丹家十多年，他春种秋收，祈祷探望。拉车不怕负重，吃草最不馋，他不怕苦累，任劳任怨，知人情解人意，从不用言。泥里水里风风雨雨，日夜相伴，心意斗转。他算得咱们家中当然得一层缘，卖牛就像卖儿女，我的心如刀绞般，我的好老伴儿，这是坏药定大钻，我实在是舍不得，代替咱的心肝。 人命要干，不能完， 卖了牛，春种 秋收靠水干， 咱苦点儿累点儿心也偏。 照你说，闺女上学他是算到干， 上高中上大学。 这是异想天开登第子上联， 只要是有运气我还想登天。 不行，说一千到一万，想要卖牛难上摊。 我说慢就要办，立刻就去把牛牵。 我不答应看黑干， 我主意已定，你别来。 他妈看我这牛跟了咱十几年了，你真忍心卖了他？ 不卖他没有别的法儿啊。 他怀里揣着牛犊，这一卖可就是娘俩呀。 娘俩，娘俩，就娘俩。 难道你的心是铁打的呀？好，既然你能下狠心，那你连我一块儿卖了吧。 他爸哟， 爸。 伙计，我对不起你了。

玄虚呢。 就是 啊。走走走走。 咱们今天干嘛去啊？ 哎呀，干嘛去啊？ 我请客去吃麦当劳。 又吃麦当劳？ 怎么了？ 吃腻了。 哎，我提议大家跟我走。干嘛？到水上公园去划船。 好，咱们就来个划船 大比赛。 哎，我不会， 为什么？ 我不会游泳，掉水里淹死了怎么办？ 咱们去看美国大片。 什么片？ 泰坦尼克号。 篮子里呀、啊、是咸菜，妈呀又给你炸了一罐豆酱。 哎， 这包呢

饼能卖进大学的门。 那年我也考上了高中，可是就在那个年代，不了想。 我的希望啊。 你要发芽，妈做土，你要接我，妈做根，你要温暖，妈做火，你要下雨滴，妈做云，阳向三家虽贫困，有妈在，不许你分神，妈妈与你做后盾，你尽管。努力学习，积极奋进，步步登高，凌云展翅，展翅凌云。 妈，我懂了。 哎，这才是妈的好闺女。没事儿，你呀，别着急，到时候妈一准儿把钱给你送来。 哎， 妈走了啊。 妈妈叫我拉

用了，不用了。 阿姨，金胜男是我们学校的骄傲，您知道吗？他要代表中国去参加国际数学竞赛呢。 哦，阿姨，这可是件了不起的大事儿，全国几十万高中生就选了他们六个。 哦，阿姨，金胜男是第一次参加全国比赛就被入选，还是总分第一呢。 对，金胜男是第一名。 哦，阿姨，我还听说他们六个同学当中只有他自己是农民的女儿，你们说对不对？ 对， 金胜男真棒， 阿姨更棒。 孩子们，谢谢了，谢谢了。 妈， 哎， 妈，您把钱带来了吗？ 带来了。 去呢，您快给我吧。 哎呀妈，您快给我吧。 眼前这道坎儿，妈，实在是迈不过去了。自打听说你要出国参赛这个信儿，你爸爸又是高兴又是愁啊，饭也吃不下，觉也睡不着，药也不吃，病也不看，两眼直勾勾的在那儿发愣。妈，一分一分的攒，一家一家的借，你也知道咱家外债还有20000多，再跟人家借，妈实在是

你一天一天长起来。吃喝与穿戴，步步向上登高台。你常说是街上只有读书最愉快，心中总有希望的花常开。你应该满怀雄心出国参赛，风风光光去国奖牌，都只怪你的妈妈没能耐，眼睁睁把你掉下金桥台，前程横断你不难迈，一生命运另安排，满怀希望匍匐在鲜花未放雪里埋，我恨不得恨不得倾家荡产，荡产倾家把自己卖，愧对女儿操难开。 Thank you.